一起酷爽一下。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变异院，0106-8585-8568-6868-585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本栏目由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特约播出。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是跟大家话养生说健康。我们的嘉宾呢是贺云主任。贺主任您好。 嗯，张老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嗯，那以往呢咱们也说过啊，作为一个糖尿病人呢，这个饮食一定要检点，而且呢要特别的注意。 嗯， 但是呢也要注意呢，要多方的摄取一些营养的这些元素在里边啊，您不能缺乏，比如说什么维生素啊、矿物质啊、啊什么乳清蛋白啊、啊一些这个微量元素等等，缺乏也不行啊。您曾经举个例子说，如果要缺钙的话，可能都不行， 对， 是吧？ 哎，比如说钙缺乏了，这个时候呢，就是让胰腺分泌胰岛素的这个信使就没有了。 对， 所以呢，这个胰岛素呢分泌要么是量不足啊，要么分泌的延迟啊，对吧？这个时候呢，就不利于糖尿病病人血糖的平稳。 嗯， 所以糖尿病病人呢，饮食均衡非常重要啊。 嗯，所以呢，平时可以多喝点牛奶，但是呢要注意250克啊，就是半斤每天就可以了。 嗯， 如果喝不了牛奶的话呢，咱们可以喝一些原味的酸奶。 哎， 啊，不甜的酸奶。咱们可以自己制作，都是可以的哈。 嗯，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刚才提到要需要这么多的营养元素，那如果说我这些全都摄取足了的话，可能量啊就超标了。 哎，就是说要吃很多食物啊。 对，要吃很多的东西。对， 这个营养呢才能均衡进来哈。 是的。 您看，糖尿病的病人，可能有一大部分人哈，他都有体重指数超标，肥胖这样的问题存在哈。所以这个时候您摄入的这个食物太多了，我为了得到充足的营养我多吃，那么这个时候呢可能这个时候就出现问题了。 嗯， 我们的肝脏呢它呢是一个大的化工厂啊，那么你摄入进来的这个脂肪，摄入进来的蛋白质，摄入进来的碳水化合物，它摄入进来以后呢都要在肝脏这个大的化工厂里面进行加工。 嗯， 就是进来以后它先把它分解了，拆成一个一个的零件，这个零件是我们人体可以利用的，哎，这个零件，然后呢再放到身体的各个部位去，让人的身体的各个组织器官呢来进行利用。 嗯， 同时呢这个肝脏呢它还可以让这三大营养素呢进行转换啊。 嗯， 比如说我们吃进去的这个碳水化合物，它呢会把它转换成糖，然后呢转换成糖以后呢它还可以把它转换成脂肪。哎，因为呢转换成糖以后呢它是供人体利用啊，我们人体比如说活动，无论是体力活动还是脑力活动都是需要糖的。 这是能量。 哎，这是能量嘛。所以这个时候呢肝脏呢就会以糖原的形式啊释放出去，哎，让这个人体得到充足的能量。但是比如说我们吃的很多，吃的很多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哎我们这个人呢就是说用不了这么多能量。 嗯， 那这个时候呢肝脏呢它就把它自己的这个仓库先打开，以肝糖原的形式储存进来。那么我们这个肝脏的仓库它是有限的，对吧？比如说这个肝脏自己这个仓库装满了没办法了，肝脏呢它就想办法，它就把这些糖呢变成脂肪，变成脂肪呢就存在哪儿呢？ 您看我们有很多人是大腹翩翩的啊， 嗯， 这就是我们肝脏把这个脂肪存到我们的腹部了。为什么？这个地方离肝脏比较近，您看肝脏的下面就是我们的腹部， 嗯， 所以肝脏呢想着我这个路途近一点啊，因为太远了的话我还要花运费嘛，所以我就把它放到这个腹部这个周围， 就就近啊， 还就近存下来，所以我们这个肚子就越来越大啊，大腹翩翩，代谢综合征就发生了。有的人甚至这两条腿也慢慢粗了，就是这个近的这个地方放不下了，那么肝脏就再远一点吧，放到大腿上了。所以这个时候您看脂肪堆积就越来越厚了啊。那么肝脏呢也可以把这个脂肪倒过来，再把它还原成糖。比如说我们人说，哎呀我太胖了，不合适了，我要运动，对吧？同时我要少吃。那这个时候呢，您少吃的情况下您饥饿呀，然后您要又运动，那么这个时候是不是我们人就需要大量的这个糖作为能量嘛？那这个时候肝脏呢先把它仓库里面的东西倒出来啊，肝糖原释放出来，释放出来还不够，那这个时候肝脏就去把这个库里面的这些脂肪拿出来转换一下，转换成葡萄糖，再让人体利用。那么我们长期的这个把饮食控制得很好，又运动得很好，那慢慢的我们这个脂肪就慢慢消耗掉了，消耗掉以后人呢体型也好了，人也瘦了哈。所以呢我们可以给到听众朋友一个方案，这个方案呢就是告诉您怎么吃怎么运动，然后慢慢的您就逐渐逐渐的体重就达标了啊，人也很精神了。 是的，就是既能够摄取到足量的一些这个矿物质啊、维生素啊、一些有益于人身体的一些元素，同时呢又不会说你吃的食物过多，造成你肥胖也好，造成你血糖无法控制也好哈。所以这个方案如果大家想了解的话呢，也可以早晨8:30之后啊来拨打电话，看看具体根据您的情况，我们会给您制定一个健康管理方案的啊。尤其是糖尿病的朋友，记住8:30之后别忘打电话啊！我们的电话呢是8886-4417，8886-4417。 而且我们这个方案里面啊，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刚才不是说了这个肝脏的功能要增强吗？都是肝脏进行转换进行代谢的吗？那么，如何来增强这个肝脏的功能？就是要学会一种给肝脏补充够充足的营养元素的一个方法。把这个方法学会了，这个肝脏的功能就提升了。肝脏的功能提升了以后，这个时候呢，我们糖代谢就会更趋于正常了。 是的，听着都觉得特别完美啊。其实大家如果想进一步了解，别忘了早晨8:30之后拨打电话8886-4417。 听众朋友们好，随着时光的流逝，年岁的增大，不知不觉中就迈入了退休的老年生活，忙碌了一生，也该好好享受一下天伦之乐的退休生活了。如果身体允许，就可以去做一些力所能及曾经想做却因忙碌而没有时间去做的事情，也许是去会一会曾经部队中的老班长老战友，也许是去看看自己曾经挥洒汗水奉献青春上山下乡插过队的地方，这么多年了，那个地方一定变得很美，或许是去感谢一下曾经在困难时期帮助过我们而久未谋面的恩人，也许是去向自己曾经误解过的人真诚地说声对不起，以求得内心的安宁。想要自由自在地过上老年生活，就一定要维护好自己的健康。如果今天的您属于身处疾病中不完全康复状态，那就一定要明确自己的健康目标，选择适合自己的健康管理方案，让我们的健康管理人员帮助您达成健康目标。如果今天的您属于亚健康状态，那就选择适合自己的健康管理方案，把亚健康状况调整为健康状态。如果您属于健康人群， 不要忽略衰老所带来的健康困扰，就一定要选择适合自己的健康管理方案，维护好自己的持续健康，以颐养天年。步入老年生活，选择保健没有错，也是必修课。科学正确的选择最重要，保健不是人云亦云盲目的去购买保健品，而是要选择适合自己保健目标的健康管理方案，这就需要做个性化的健康风险评估。没有个性化的健康风险评估而去盲目的使用保健品，就好像不做诊断而盲目用药去治疗疾病，其结果是延误了病情，病痛无法消除，也大量的浪费了金钱，更有甚者还会危及自己的生命安全。不论今天的您身体处于什么样的健康状况，选择适合自己的健康管理方案都是我们老年生活不可或缺的主要内容之一。毕竟健康的身体是我们快乐生活的前提。如果您想深入细致地了解自己的健康风险状况，做到对自己的健康或疾病心中有数，选择正确的健康管理方案，可拨打节目电话，即可获得全面的健康风险评估结果。 那刚才您提到，作为一个糖尿病人，要获取各方面的一些元素，比如说一些微量元素啊、矿物质啊、维生素啊、乳清蛋白等等，这些通过吃哈、啊，咱们要获取到，它才能够使你的身体呢更加健康，甚至呢你的血糖能够控制得更好。但是有些人确实是由于他想获取这些东西呢，量就大了。啊，有的时候不知不觉可能量就大了。 哎， 一个呢是造成肥胖，另外呢更重要是血糖控制不好。 嗯， 所以刚才你也提醒了，有一些特定的办法可以帮助大家解决啊。 哎， 那下面呢咱们跟大家来说一说，就是正常人，比如说咱们脱离开糖尿病人，正常人他有的时候呢也是吃得过多。 嗯 啊，吃得过多，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怎么来进行减肥呢？ 嗯，对，这可能是听众朋友很需要的一个手段哈。哎，赵老师，您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体会？就是比如说，其实像您体型是很棒的啊，体重也是非常达标， 基本合适， 哎，非常标准的这么一个体重。我记得您好像跟我说过这样的话，说我有的时候呢，我吃的多一点，但是呢，我运动运动，哎，然后呢 消耗掉， 哎，消耗掉，然后呢，我再少吃一点，自己稍微注意一下，我的体重就又能回到我的那个点。 对， 哎，您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点， 嗯， 对吧？ 嗯， 就又能回到那个点。那么这个点呢，叫做我们人体的体重调节点。 哦， 啊，当然，赵老师，作为您来讲呢，您是心理上有一个点， 嗯， 对吧？那么这个点呢，一个是您心理上有，还有一个呢，您的大脑也会识别那个点。 对。 就是有的人为什么他那个体重不容易降下去啊？比如说，他的体重是70公斤，他想降一点啊，说我降到60公斤就挺好。但是他呢，也运动了，也这种少吃了，但是他那个体重呢，就是在70公斤的那个点上很难往下走。其实就是这个70公斤呢，是被我们人体的大脑识别了，判定了固定下来认知的一个体重调节点。也就是说，我们的大脑呢就会认为我们这个人就应该是70公斤的体重。所以您如果比如说您运动一下或者是少吃一点的情况下呢，这个时候呢这个大脑呢就会努力的让您这个人再回到这个70公斤的体重。它会以让您想尽办法让您再多吃一点。再补充一些营养，然后回到这个70公斤的体重。 这好像是一种意识在作怪啊。 哎，就是一个是这个不是我们心里面的一种意念， 嗯， 是我们人体自动识别的一个体重调节点。 哦， 啊，就是我们人无意识的控制，就是大脑 他有一个自己的一个识别的系统，他认为这个人体重就应该是70公斤，所以他会想尽一切办法努力的让您回到70公斤。这就是我们体重不能降下来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点， 很难减肥的， 很难减肥， 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对，很重要一个方面。我们如何突破这个关键点呢？就是要让我们的大脑识别清楚，我现在要求的体重不是70公斤，是60公斤。如何降掉这10公斤的体重？先让大脑识别啊，你要清楚了，我是60公斤的体重。那么怎么来做呢？你就是要通过一个长期的先是控制饮食，然后运动。运动的时候让你的体重逐步的下降，比如说你现在是70公斤吧，你通过很长一段时间的饮食控制然后运动，这个时候呢您的体重下来了一点，比如说下到68公斤了，然后下到68公斤的时候呢，您一定要维持您体重68公斤时候的运动量和饮食量，然后让您的这个大脑最后它固定下来一个信号，它识别清楚了，我现在主人的体重就是68公斤了，所以它这个时候就不再反弹到70公斤了。 这好像是有一个习惯性的东西， 习惯性的东西有这么一个过程，然后您再坚持，慢慢这个体重调节点逐步逐步逐步向下走，最后呢走到60公斤了，然后您的大脑也识别了您的这个饮食运动还有您休息啊，就是睡觉的时间等等的，这些都是一个习惯固定下来了，那这个时候呢您的这个体重也固定在这个值上面很长一段时间了，这个时候您的大脑才识别了，我的主人就是60公斤的体重，这个时候他才不再反弹。 所以就是说自己要有一个自我暗示啊，就是一定要是觉得一个你认可的体重啊到你的目标了，而这个时候你所有的生活习惯或者你吃什么吃多少你就按着那个走就可以了，就不会反弹， 不会反弹 啊。如果比如说你到这个体重了，然后呢你觉得终于到这个体重，然后就放开了，马上就反弹了，就反弹了， 因为您的大脑识别的还是原来的那个点， 对， 您再放开一点它马上就回去了，所以这是一个长期的一个坚持的过程啊，也是一个逐步逐步让体重下降的一个过程。那么可能听众朋友在这个时候就问了啊，说很难的，说首先就是吃的这一方面哈，我就不吃它会饿呀，对吧，又要饿着又要运动，所以这个时候单靠意志力啊来控制就不容易，但是我们呢就是可以给到听众朋友一个方法，首先一个方法呢就是给您计算出来，您比如说您要从70公斤降到60公斤嘛，降10公斤的体重，我们就会给您计算降10公斤的体重您的饮食方案怎么吃，然后另外呢还会给您补充到您身体的足够的营养，让您在既不饿的情况下又让体重逐步逐步下降，这是一套方法，一套理论体系。 对，少吃了啊，还不缺乏一些人体需要的必要的元素。 对 啊，所以呢，我们目前呢正在举行啊高纤维燕麦冲调粉的免费赠送活动啊。那如果呢您想解决一些健康问题，可以在早晨八点半之后来拨打电话，打进电话的前30名听众朋友，都有可能得到我们的燕麦冲调粉啊。好，我们的电话呢是88864417 88864417。 听众朋友们好，作为糖尿病患者都知道控制饮食的重要性，饮食控制好了就可以做到不用降糖药来调节血糖，我们知道使用药物调节血糖是无奈之举，有些药物调节血糖是鞭打病牛，越调整越难调整。作为糖尿病患者，在心理上要藐视它，不要有精神负担，在生活中要重视它，不可粗枝大叶。学习一定的营养学知识，长期在营养师的指导下，我们完全可以通过饮食管理来获得理想而稳定的血糖。同时用抗纤维化的养生手段就可以远离糖尿病并发症的发生。每天吃饭前慢慢的用15分钟时间食用燕麦营养冲调粉，在营养师的饮食训练指导下， 逐步就可以用营养调理替代药物调理血糖。燕麦营养冲调粉是由燕麦、大豆分离蛋白、膳食纤维、乳清蛋白粉、乳粉、荞麦、木糖醇、魔芋粉、海参粉、山药、茯苓、葛根、桑叶、肉桂、海带粉、小麦苗粉、芹菜粉、菠菜粉、磷脂、羟甲基纤维素钠等构成。它所含的维生素有维生素 E、 维生素 B1、 维生素 B2、 维生素 B12、 维生素 C。 所含的矿物质有钠、钙、磷、钾、镁、铁、锌、硒、牛磺酸。维生素矿物质对我们人体内环境的平衡、稳定、自身免疫力、正常生理功能的发挥、预防疾病以及对血糖的代谢调节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燕麦营养冲调粉这些营养成分调节血糖的作用机理是什么？如何学习营养饮食调节血糖，替代药品调节血糖？如何使胰岛素减量，逐步撤掉胰岛素？如何在控制血糖的同时防止糖尿病并发症的发生？如何每天获得专业营养师的饮食指导？如何获得低升糖指数的食品一览表？可拨打栏目电话进一步了解。只要我们用心努力，就一定能控制好血糖，并远离糖尿病并发症的发生，同样可以健康而快乐的生活着。 其实无论是糖尿病人还是我们一般人想减肥啊，其实不仅是你一个意志力的问题啊，我想减什么的。另外刚才您提到的还有一个心理的和本身身体的 生理的 一个因素在里边， 对， 这个确实需要调整。 就是有一个生理的体重调节点，就是我们要先调节生理上的体重调节点，让它下降了，然后体重才能下降。这就需要我们长期的坚持我们给到听众朋友的那个饮食运动的一个方案。那么你长期坚持了以后呢，你的身体从生理上就会识别到，哦，主人呢这个体重调节点下降了，然后呢他呢认可了，他就会把你的这个整体的机能的代谢状态呢调到一个新的比较低的这个体重调节点上。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再按照我们给你的那个方案来进行饮食进行运动，那么慢慢的呢您的体重就下降了。而且下降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还会通过这个营养给予的这种方法，也就是全方位的营养素给予的这种方法呢，让您更健康。比如说您是个糖尿病的病人，会把您的血糖控制得很好。当然了，比如说您是个高血压的病人，或者是一个高血脂症的病人，那么我在我们这个饮食调节的过程当中，血压血脂都会同时下降。就是在体重调节点下降的同时，三高都会下降，体重也会下来，同时呢动脉硬化呀、头晕耳鸣失眠呀，这些症状都会减轻。 所以呢像这些呢达到这样的目的，也是我们有很多慢性病的一些老年人的想达到的一个目标啊，就能够使他的一些指标全达到正常，同时呢还不肥胖啊。当然了，如果能达到这样的地步呢，是需要全面学习的。那如果大家比如说有时间有精力，也可以呢来参加我们的一些活动，大家共同来学习，共同来促进，这个事儿真的是非常好。如果大家有这个意愿的话，早晨8:30之后来可以打电话进行报名啊。我们的电话呢是8886-4417 8886-4417。 那么我还给我们的糖尿病病人编排了一套养生操啊。